如真如假，如可分身飾演自己，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。 还盼你懂珍惜自己。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 每一个美丽的美丽。 己的爱情，不能和他一样软弱无力，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，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。 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

你爱我吗？你这样问过自己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给我的拥抱是习惯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的心里还是唯一吗？你爱我吗？你是真的爱我吗？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情缘昙花一现。 一起欢笑，一起聊甜蜜，谁来？